不让你的

就能够放下从前。多少次无夜徘徊，我舍不得你，我那这一次只能要离开，嫉妒你人那么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舍不得。就有面对，喜欢收拾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耶耶耶耶，谁是错，谁是对，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。Good. 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